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二卷，第69集。 待太医赶到，将萧瑾的脉断了又断，也说不出什么道道，更不敢说陛下其实脉象平息，已经大好，只能支吾着说也许是病久身体弱了，所以病情稍有反复，赶紧开了剂调养的方子。萧瑾见陈泽明一直在身旁守着，心中感动，暗道他还是看重自己的，哪怕这看重是因为他身在其位，总胜过无事。这么想着，又觉得伤心，全无精神。陈泽明入宫，一来想商讨还政，二来则是他在边关多年寻得三处险要之处，事成犄角，于是渐渐想出了个设置三阵依险抗敌的方法。这法子若成，匈奴难再进犯，却是用不着这样屡次派遣大军劳民伤财了，实在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他很想能与萧瑾细细商讨一番，可见萧瑾又病倒，到底不好开口。言语间微微与萧瑾提了提，萧瑾说等自己身体好全了再与魏王仔细研究，眉目间一番倦态，陈泽明只得告退。过了许久，殿中寂静，一名小内侍从侧殿奔入，与萧瑾身旁的大太监黄明德低声嘀咕一番，萧瑾垂头不语。 魏王又往静华宫去了。 闭嘴。 不过只在门外站了许久，不曾进去。 朕叫你闭嘴没听到吗？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全不如不知道的干净。 都是你，你三番五次探听魏王动向，到底要干什么？你想离间朕与魏王，想害朕？ 老奴跟随万岁多年，怎么会有这样断子绝孙的念头啊？苍天可见呐！ 你可不就是断子绝孙了？下去吧。 黄明德自幼便伺候这位主子，对这位少年的脾气了如指掌，见他怒气过去，犹豫再三，却还是接着说了下去。 可魏王实在是行为古怪，他大权在握，又与废帝频繁来往，只怕对万岁总是不利，老奴实在是担心呐。 魏王反了萧定才有今日，又怎么会与他再度勾结？他不怕天下人笑他反复小人？我瞧是不会的，你想太多了，下去歇歇吧。 万岁的意思，那魏王到底…… 萧瑾不作声，这才是他心中真正不甘的地方了。他病倒后的某日，诵经书的小内侍回来禀报说魏王在冷宫，黄明德这老奴才就对这事儿上了心，自己固然想要不闻不问，可到底还是耐不住那点好奇，并没有出言制止，任着下面的人胡来。哪知魏王的探视越往后越加频繁，萧瑾心里便越来越透亮。要说魏王私下谋反，他是不信的，按陈泽明的性子，当初只要有一丝退路，也不会走这条万人唾骂的谋反之道，事到如今又怎么可能会回头？但若不是如此，那又是什么？萧瑾不肯往下想，想也没用，他不过是个摆设，空有其表，纵使有万分不甘，拿兵权在手的陈泽明，他也没法可治，他还得依靠陈泽明，哪怕对这样的倚重他已经感觉厌倦，哪怕他已经开始抗拒对陈泽明永远没有尽头的期望，还是不得不继续给陈泽明的亲信手下封赏加爵。 何况他从来没有想要过至臣则明，他只是想要的。正想着，有宦官报杜大人求见。萧瑾转头见黄明德仍在一旁，不禁讶然。 你还在？ 万岁不如见见杜大人。杜大人在朝多年，或者有法可想。 你知道朕在烦什么吗？老自作主张出些馊主意。 但萧瑾却又忍不住心动，杜臣两人一贯的貌合神离，他不是不知道，若真要摆脱目前这种状况，想牵制权势如日中天的陈泽明，也许还真只能靠杜进丹了。 让他进来。 接下来萧瑾称病已经痊愈，终于再度早朝，众臣都松了口气，那谣言不攻自破不日便没了声息。陈泽明则再上书奏设三镇一事。萧瑾见匈奴刚刚退败而去，又与朝中结了盟约，短期内显然不会进犯，而这建设三关所需银两也不是小数，需时日筹措，于是并不特别着急。两人私下商讨了几次该派何人修筑，又派何人驻关，却一直没有就此定下结果。倒是宫中门窗有些残旧，萧瑾看了，下令端午前把宫中门户全都重油一道。静华宫也来了人，于是满院子桐油的味道，和着那明媚阳光，倒是有些与平日不同的感觉。萧定正读经读到无聊，走出来坐在台阶上，看七将提着桶拿毛刷一遍遍的上油，动作熟练不紧不慢，倒也觉得有趣，忍不住问了几句。那七将见他举止不凡，知道是个人物，不敢怠慢，恭恭敬敬对答。到了第二天，却有太监来提萧定，说是内外勾结，意图不轨。独孤行见情况不妙，忙让人去找魏王。陈泽明正式下朝准备出宫，闻讯震惊，从宫门返回急奔而至。远远见静华宫前人头攒动，却是他手下和一群宦官对峙，喧哗阵阵。众人见他来都各自退让。陈泽明一眼望见院门前被挡的居然是萧瑾贴身太监黄公公，不禁大惊。黄明德见陈泽明来了也是愤怒，他亲自出马，想着定然能将萧定提出来，哪知道被独孤行挡住，在此地僵持了半晌，拖延了诸多时间。 好啊，独孤将军连万岁口谕也敢挡，到底是魏王的人。 小将只不过是求公公将万岁手谕拿来，否则空口无凭，谁知道真假。小将皇命在身，未万全计，只认得圣旨。 黄明德气呼呼半晌不作声，只是冷笑。而此刻有人手捧黄缎而来，陈泽明见果然萧瑾下了旨意，心中大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宫中昨天抓到一名戚将，身上搜出些东西来，说不得要请这里头的人去一趟。 陈泽明愣了片刻，忍不住抬眼看看院中。这样大的动静，萧定也紧闭门扉，并不出现。这个人不安于世他是知道的，不知真相前也没法为他多加辩解。可不论真假，这都是一条毒计呀。连圣旨都下了，对方要将萧定置于死地的决心可见一斑。幕后之人会是谁？他稍微想一想，只惊得连鬓角处的汗都渗了出来。黄明德接过那圣旨托在手中，甚是得意，瞥了独孤行一眼。 独孤行接旨。 独孤行松开剑柄，无奈地看着陈泽明，再无计可施，两人一前一后低头跪下，身后众人呼啦啦跪倒一大片。萧瑾听到魏王求见的消息时，半点惊讶也没有，他只是心中砰砰狂跳。这是他第一次正面违逆陈泽明的意志，他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也许正因为如此，那种惊恐他挥之不去。他努力镇定自己，知道成败就在此一举。 陈泽明快步走入，不着功夫的时候，他总是一身黑衣，这样的他在灯下看起来颇有些深沉，难以捉摸。萧景很是惊讶，他从前总觉得陈泽明的容貌身形特别适合造色，长袍只显得他挺拔修长，不同旁人，却从没注意到这颜色实际上太过沉重，竟然带着些咄咄逼人的气势。陈泽明一开口便道，这案子太大，应交由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堂会审，而不是把万岁的胞兄扣在内府司堂传出去让天下人笑话。萧瑾有些措手不及，他满腹心思都在揣测如何措辞才能说服陈泽明是因为萧定的不安分让自己下了这个旨意，哪知道对方对这个却完全只字不提。萧瑾满是疑惑地看着他，突然很后悔没让杜近旦陪在身边来应付陈泽明。黄明德看出了主子的彷徨， 内府只是地点，真正主审的还是万岁。 宫门前那铁碑可还在？ 黄明德大骇，立刻噤声，萧瑾也有些惊住。宫门外的铁碑是本朝太祖立的，上面写的是内事不得干政，违者斩几个大字。这碑文立了多年，虽然是祖宗禁令，众人来来往往习以为常后却有些不当回事儿。然而真正追根究底起来，人们之所以会忽视这样的上令，全是因为上位者宠信内侍，才导致法不能行。此刻陈泽明声色俱厉，那两人才猛然想起那法令中蕴含的浓厚杀意，不禁后背一凉。 还不退下去？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岭。